咁啊，第二神咒就系诸佛嘅心印啊，心印。咁啊，神咒咧系诸佛嘅心印，咁啊一神咒都系默传佛嘅心印啊。咁啊，即是咧系如来藏心，就系圣王个宝玺一样。如果凡神见到呢个宝玺啊，即刻要敬礼。咁啊，神咒能够生一切圣果，所以诸佛菩萨已成用呢个诸天鬼神啊，见到有人持此神咒者咧，都即皆恭敬。咁啊，第三神咒即就系总持，用少少嘅文字啊，能够含摄好多嘅义理。咁啊，有人受持读诵此嘅神咒，能够遮我，能够灭罪啊，能够消除嗰啲魔障啊，能够增长智慧，能够断惑入理。若有众生能诵此咒啊，能灭五无间罪，能够灭呢个八波罗夷罪，乃至得到清净无生法忍。所以咒咧就系不时以小事能摄多义。咁啊，第四神咒啊，就系为诸佛菩萨嘅圣号，同埋呢个鬼神王金嘅意思。嗱，好似大悲咒咪八十四句，咁啊，其中全部咧都系菩萨嘅圣号啊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念大悲咒八十四句咧，咁啊，即系念咁多尊个诸佛菩萨嘅圣号。咁啊，所以神咒就诸佛菩萨嘅圣号啊，或者咧系鬼神王嘅名字。咁啊，若是我哋有人能够发心受持呢个神咒啊，咁啊，等于话咧就系、是、受持诸佛嘅圣号。咁啊，如果你念咒就系、是、受持诸佛嘅圣号啦，所以嗰啲天龙八部听到咧，咁啊，对呢个持咒人啊，一定生起呢个恭敬心啊，系富持。咁啊，第五神咒就系具足大慈大悲、大威德力，因为凡系读诵神咒者，以呢个咒力加持之故啊，能够灭恐惧，系速增圣位。第六就系默默遮我，就系咒诸佛嘅语。你就唔需要咧，响佢嗰啲咒语里边啊，要点样咧去了解、去明白。你只要一心一意持咒啊，就会得到内障就不生，外障就不侵，自然咧系免诸邪恶。咁啊，所以咧就落个气语啊，咁啊通彻。咁啊，有一个微善咁无赖。咁啊！佢喺本国咧，等于话揾食咧，都冇法子揾噶啦。即系通常讲咧，话捞到咧冇办法再捞啦，喺本地啊，真系冇法子就唔离开自己呢个国家，咁啊走到佢第二个国家去揾食咯。嗱，咁佢去到第二个国家，所谓人地生疏啊，咁啊举目无亲，咁其实点样可以揾食呢？咁佢靈機一動啊！佢逢人就講：佢話我就喺邊個地方嚟？你知我咩身份啊？我就係嗰一個國家嘅王子啊！咁啊，等於話我身份既然係個王子啦，咁你就大家應該都尊敬我啦。咁啊，所以去到嗰個國家嗰、那個國王啊，佢又真係蒙查查喎，佢就唔知得佢係講大話啦。佢哋以為佢真正啊，響佢來嗰個國家。佢系个王子，所以咧佢就将自己呢个女啊，即系个公主咧，咁啊嫁咗俾佢，咁啊招佢就为驸马。嗱，咁佢一登龙门咧，就身价十倍啦。佢以为自己呢个驸马咧，咁啊好高啊，所以佢常常对呢个公主，即系对佢自己呢个夫人啊，咁啊常常都发脾气，有少少招呼唔到啫。佢就发脾气，咁啊令到呢个公主都莫奈其何啊！唔知应该点样服侍佢，先至令佢心意满足。咁啊，既然佢常常咁发脾气啦， 反正个公子只有自己怨命啊。咁你嫁咗咗个当唔好皮嘅丈夫，你就只有笑受啦。咁冇几耐咧，咁啊个丈夫呢个国家，即系咁啊无赖个国家啦。咁啊有一个做生意嘅人，咁啊就来到呢个公子呢个国家做生意啊。咁啊呢个公子就知道啦，啊，既我丈夫呢个国家，咁啊有一个做生意嘅人啊来到我哋呢个国家做生意。咁我哋应该要请教佢啊，喺个对佢哋呢个国家嗰啲男人嘅脾气咧系点样？咁我应该向佢请教明白啦。咁以后我就好好地服侍我个丈夫啊，就唔使等佢成日发脾气啦。吓，点啊？呢个公子一问啊，咁啊呢个做生意人咧，听到呢个名，佢就知道佢根本就系个无赖，在自己本国。边处系个王子啊？但系为着呢个国喺个面子又唔好识尊喎，咁啊佢就只有同呢个公子讲啊，佢话咁啊简单啦，佢话嗱，我就教你一种办法，即系咧四句说话，佢话你就唔使乜嘢了解噶啦，你唔识我呢个国家嘅文字啊，你就唔需要咧去了解，佢话只要你读一字不忘，好好地记熟佢。你就叫呢个阴声咧，我教你咁样读熟佢啊。咁啊，以后遇到呢个丈夫一发脾气啊，你只要读出嚟，咁就保证咧，佢就乖乖地贴贴服服，从今以后咧就唔发脾气噶啦。啊，咁呢个公子就好欢喜咯，佢话你快啲讲啦。咁啊，我都好希望能够读得熟学得到。当时呢个商人就讲啦，佢话你听住，佢话无心就枉他国啊。他说希望就一切人啊，粗食至上食，你何路就服作亲呢？即是等于说给这一个无赖听到啊，你在你自己这个国家，等于说捞到无犯法都了，亦无亲属了，那就无法子不走了，那就跑到第二个国家，即是跑到这边，那就根本是个无赖，你亦都不是一个王子啊，你说你是个王子。咁就叫做欺狂嘅一切人咯喎，嗱咁啊現在有咁好嘅生活，唔應該發脾氣啦。等於話你自己喺個國家，你係一個無賴，係個窮人啊。你嘅生活咧係粗食至上食，已經咧係慣咗啦。咁你現在來到呢處啊，人哋當你真係王子，用個公主嫁俾你，招你為驸馬，你應該都享福無盡啊！你仲何必常常发脾气咧？佢话何路服作亲啊？咁啊，佢就教呢个公主咧，佢话你服作佢，你唔使了解啦。等到你个丈夫发脾气咧，你一读佢就自然咧好乖啊，佢一定听你话，佢唔再发脾气噶啦。咁啊好啦，呢个商人就回国咯，做完生意。好啦，咁啊有日咧，呢个无赖咧又发脾气啦，咁啊认为呢个公主好似服侍得唔好。咁啊！呢个公子咧已经将啲圣句话读得好熟啊！咁啊，佢一见个丈夫发脾气啊，佢就笑读，佢话无亲就枉他国啦。佢话欺狂就一切人，食粗食的事上食啊，你就何路服作亲咧？咁斯文淡定好自由咁啊，咁啊读出来，哈！呢个无赖丈夫一听唔得掂，等你自己呢个仔细咧。俾呢个公主知道啦，咁如果自己再发脾气啊，说不定咧可以解除婚约啊，咁啊变成自己就返回原形啦，就冇福享噶啦，咁就从今以后咧就唔敢再常常发脾气啦。咁啊，即使久唔久发一次咧，咁啊佢个公主又读出来，佢真系醒醒下啦，佢冚唪唥静晒啦，从今就好好地享福，咁啊乜嘢脾气都唔发啦。咁啊，就譬如呢个咒语亦复意思，我哋唔需要从呢个文字上去了解其中嘅意义啊，但我哋只要好好地咁一念，就可以冥冥中啊呢个神咒力嘅加倍之故啊，可以遮止我哋一切嘅罪孽恶法，咁啊属于咧罪时即排。咁啊，第七一咒。就是诸佛菩萨因中的咒语，如同有一个穷人，咁佢一生辛苦， 咁佢衣食就艱難，所以就發大願，佢話若是我日後大富大貴之時，我就應當咧係一心報石滿求者嘅心願。咁佢發咗願之後咧，後來冇幾耐佢果然發跡啦。咁佢啲財寶啊，所謂滾滾而來就富甲天下。咁佢亦都實行啦佢個心願啊，凡有來求者，佢都滿人哋嘅心願啊。所謂求財，佢就報私財啦；求醫，佢就報私醫啊；求醫藥，佢就報私醫藥。咁啊，有求必應。咁啊，譬如諸佛菩薩因中就願啊，亦奉事啊，以呢個大慈悲化度眾生啊。若是眾生無所求，咁啊，諸佛菩薩圍滿眾生嘅心願。咁啊，即皆咧係滿足眾生所求。咁啊，第八咒咧就係諸佛嘅密令啊。嗱，咁啊，好似呢個軍隊裏邊，佢每一次出兵啊，同對方打仗嘅行軍嘅時候咧，佢一定彼此之間啊，自己呢個軍隊裏邊咧有一種密碼嘅口號，等於話在呢個黑暗嘅行軍之中咧，如果碰到啊，大家說出呢個密號，咁啊對方亦都了解，咁啊亦都說翻呢個密號啦，咁啊等於話自己人啦，咁啊就當然就唔會咧係捉拿，咁啊亦都唔會打殺啦。啊咁啊，如果大家碰頭啊，自己說出一句密令，咁啊對方冇得答覆嘅，等於話就唔係自己人啦，佢唔識得呢個密令啊，你就可以將捉拿，你就可以將佢咧。是打殺的喎、哦。那今日眾生讀眾此的大十境首靈炎王神咒都亦獲如是啊。若是有人能夠發心讀眾受持此咒啊，那麼諸天鬼神他知得這個眾咒的人呢就是一個真正佛弟子，那他就絕對不敢啊對這個持咒的人呢傷害以共呢為難啊，指到呢個持咒者呢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係消災免難啊，如意不祥，係無所障礙，咁咪屬於呢個會人即行。嗱，咁咪以上呢就係説呢個持咒者一共呢就係有八種嘅功德。個安難是佛頂光罪即散多多山羅就秘密邪婆明妙相具啊，就出生十方一切諸佛，只就是如來正説的第二科啊，名為十功德勸持，就是一種具著神咒，有好多的功德，咁啊向下咧有好長嘅經文啊，都是説明呢個神咒的功德啊。是不可思議能出生之法，咁啊，直指咧就係勸我哋嗰啲眾生要對此神咒啊，要化心眾持，咁啊分為兩科，現在初一科，另外佢哋顯果人啊自行化他功德，咁啊又分為三科，現在初科係總名，咁啊阿難是佛頂光罪即散多波山羅秘密。邪陀就明了相句，此就是明所赞之法。佛话阿难啊，是佛顶光罪。嗱，咁啊，佛顶放光，咁啊，然后光中莲花，莲花现化佛，咁啊，化佛就宣说神咒啊。所以佛顶光罪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咒嘅来处。咁啊，即散多多丹罗就系、是、呢个咒嘅原名啊。咁啊，秘密咧就呢个咒里边所传呢个三如来藏妙真如性嘅理论啊，唯有成佛先至究竟知。咁啊，一冇修持、未断烦恼嘅众生咧，就唔知得呢个三如来藏妙真如性嘅道理，所以就叫做秘密啊，也只有成佛先至知道。嗱，咁啊，佛陀。中国话叫做孤喜众啊，因为呢个神咒之前，即系从开始 如是我闻啊！咁啊，一直至到摄子嘅大佛顶神咒其中一大段咁短嘅经文，咁啊，从来咧就未曾说过呢个神咒。咁啊，强行问既然咧从来未曾说过呢个神咒，咁啊，现在响第七点说出，所以佢就孤起种啊，就系、是、孤言而起。在此之前咧，系未曾说过。咁就叫做孤起众啦，咁啊梵语就叫做瘸陀，咁啊微妙相对于呢个能传之文啦，因为文字能传三如来藏嘅道理啦，所以呢种相对文字咧，我哋就叫做系妙嘅相对啦，因为文字传三德地藏啊，三如来藏嘅道理，咁啊色身十方一切之佛。呢就係説明呢個咒具力用，咁啊神咒個妙用啊，能夠出生十方三世一切之物，咁啊亦即是説此咒啊，係為十方三世諸佛之母，一切三世諸佛啊，都係由持此咒啊而得成佛道，咁啊佢哋出生十方一切諸佛就係指呢個神咒嘅力用，嗱咁啊此咒。就是物傳三如來藏的道理，但是此經的長行文呢，就所顯啊，是顯持顯示的三如來藏妙真如性的道理，所以此經不論顯傳物傳，都是傳指的三如來藏的道理啊。若見誤指理而修呢，明云佢哋依不生滅，為本修因啊，就可以斷惑入理。得定啊！呢、这个不生不灭嘅如来佛果，所以此咒啊，能够出生诸佛啊，一切诸佛都依此咒而得成佛果。不十方如来系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之果，十方如来得此咒心，降伏诸魔，则诸外道。十方如来成此咒心，可保佑翻应微尘国。十方含此咒心，依微尘国转大化轮。十方如来持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摩顶受记。自果未成，亦于十方蒙佛受记。十方依此咒心，能于十方佛世贫苦。所谓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盲聋、地阴哑、冤憎会苦、爱食离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、大小之患，同时解脱。贼难、兵难、王难、玉难、风火水难、饥渴贫穷、应念消散，十方如随此咒心，能于十方自善知识，地威如中供养如月行沙如来会中推为大化王子。十方如行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接受亲恩，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。十方如纵此咒心，成无上国坐提入大涅槃。十方如全此咒心，依灭道后护佛法嘅究竟住持，严正戒律，即得清净。咁啊，此一大段嘅经文啊，就系显果人自行化他功德嘅第二科，名为嘅就别显，就系别别显示此个大佛顶神咒啊，有广大嘅功德。嗱，经就系显示，咒就系物传啊。显物情等，若显若物，都是持三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。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就得成无上正遍之果。咁啊，此几句经文就是明一切如来都是皆因此的神咒啊而得成佛道。嗱，十方如来就是指现在佛。咁啊，現在佛係因此咒心而得成道啊！當知過去、未來之佛咧，咁啊，亦都係定此咒心而得以成道。咁啊，十方如來就係結果啊！嗱，果就必定係由因，咁啊，因中咧就係由此咒心啊而得成無上正遍之果。嗱，咁啊，咒心咧就係説明呢個咒啊。能物傳如來藏心的道理，所以叫做咒心。正遍之果即是一 切种子，咁啊正知咧就系十二啊，就系、是、一切法平等真如。咁啊片知咧就属于权知啊，就系、是、一切法嘅缘起之别不同。嗱咁啊权实不二，就名为就系一切种子。咁啊只系正知之个，咁啊众生本具。但是为故不语，唯有知佛能证，所以称为就是无上正遍之过。那今日不成两个字呢，全是假名，因为正遍之过虽执众生本具，但是向来比个三烦恼所障，所以正遍之过就不能显现。那今天现在由此就力，那么消除烦恼障，所以得成菩提，说明此的神咒啊，好似金刚剑一样，对于一切的事物呢，难断而能断啊，难得就而能得。所以十方法身如来，就因此咒心而实空不空义，咁啊承受一切种子的无上正遍之过。若是话十方布身如来，因此救心而实空义，就成就一切事无上正遍之过。咁啊，十方应身如来，咁啊因此救心而实不空义啊，咁啊成就道种事无上正遍之过。此就显示咧，普能积集啊，系菩提力。不十方如来，不止救心。降伏之魔是制之我道啊，咁嗱，我哋想降魔制外，咁啊必定咧要有啦金刚杵啊，咁啊此个神咒嘅妙力咧而降呢个金刚杵，所以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能够降伏内魔，以共外魔啊，能够降伏一切嘅外道啊，亦都系显示呢个神咒力。佢哋顯示最正啊，威猛係大勢力，所以十方如來執持此咒就空不空義啊，就係降伏十道土嘅諸魔外道。若是十方如來執持咒心不空義，就降伏方便土係諸魔外道啊。若是十方如來執持咒心空義之故，能夠降伏同居土。就天魔外道，咁啊叫做十方如来系执持呢个咒心啊，降伏之魔系制之外道。十方如来停止咒心，坐宝莲花就系应明尘国。嗱，你欲想应呢个明尘国啊，就必有所成。好似一个人出门远行啊，你就必定要假借呢个舟居。嗱，若要停止咒，即是成的大白牛车，所以就成此咒心应这个明尘国。若是为应菩萨机入佛道土，若是为应这个二乘机就入方便土，若是应凡夫机就入这个同居土。此就显示呢，那个速疾周遍是神通力。十方如来行此咒心就于微尘国远大法轮。嗱，咁啊，说法咧系由内心而发出嘅，咁啊由内就而外啊。咁啊，既然说法系由呢个内心而发出，咁啊必定咧就要内正甚深，就如同先有所含持，咁啊然后先至可以发出啦。咁啊，现在明十方如来。因为含此咒心之故啊，能够发挥四电八音啊，咁啊说法利落有情，此就系显示定位方便、威神力啊，以及无畏无碍嘅辩才力。咁啊，因此十方如来含此咒心，即空如故，于呢个同居土转生灭无生二种嘅四世法轮。若是话十方诸佛行此咒心不空义故，依、这个方便土转无生无量无作三种嘅四谛法轮。若是话十方如来行此咒心 空不空义之故，呢、这个十方所转无量无作啊，二种四谛法轮，咁就叫做十方如来含转咒心，圆弥陈国能够转大法轮。十方如来持此咒心，能于十方摩顶受记啊，能于欲想传法传授于人啊，你首先自己就有所执持，所以十方如来佢执持此嘅咒心啊，能于十方为菩萨受呢个无上道记啊，受记佢将来成法国土叫做乜嘢名？国土是如何的庄严啊？所教化的众生是顿根是益或是利根呢？咁啊，属于个受记，咁就显示呢个大慈护念啊，系加持力。嗰个自果嘅美成，亦以十方嘅蒙佛受记啊，咁啊，说明十方之佛，佢在菩萨修行位中，咁啊，自己未曾究竟成就菩提果啦。等于佢正在菩萨啦，修行因慧之中未成法果，但系佢若能持此咒心啊，佢自己亦都于十方世界之中啦，蒙诸佛咒记，咁啊说明佢日后咧响边度成法，咁啊教化多少嘅众生啦，咁啊十方诸佛就为佢受记啦，只就显示普能积集菩提力啊。所以为诸佛与其受呢个菩提记啊，将来作佛。个十方如来依此咒心，能于十方佛世贫苦，嗱你欲想度众生，咁啊在先啊自己一定要有所依啊。嗱，例如我哋想落个海，救嗰啲跌落水唔识游水嘅人啊，咁啊我哋首先咧就有咗依赖，就系、依赖呢个舟航。咁我哋要有呢个舟航啊，咁先可以啊，在呢个大海中，咁啊救嗰啲乜唔识游水而跌落水嘅人。嗱，咁啊现今十方如来，佢哋依持此一个咒心，自己成道啊，咁啊亦都依此咒心咧嚟到佛世众生一恨个苦恼。嗱，咁啊佛世众生嗰啲乜嘢个苦恼啊？所謂地獄惡鬼畜生啊，咁啊等於話佛世啊三惡道苦。嗱，咁啊地獄就係在呢個世界地輪嘅最下之處啊，就係居於呢個火輪之中。所謂地獄火就鐵下，下火就鐵上啊。咁啊呢個地獄眾生咧就居於呢個上下火之當中。咁啊，受呢个猛火焚烧激发，受呢个大火之苦。咁啊，点解会堕于呢个地狱咧？咁啊，由于啊，人在生之时佢就唔修行啊，或者破咗呢个根本戒，或者毁谤佛法僧三宝，或者不孝父母，或者破劫罗转法轮僧啊，或者虚贪信施、滥应恭敬。而是个罪孽，所以堕落呢个地狱受苦。咁啊，恶鬼咧，嗱鬼就唔一定系恶噶噃，当然系做鬼啦。但系鬼咧，亦都有好多有财有福有富嘅，唔一定系鬼噶，唔一定咧系恶鬼。所以鬼咧，有啲系有财，有啲系小财啊，有啲就系冇财，一共有三种。嗱，如果有财鬼，即败力鬼王。你个福德咧，类似于呢个人天大福报。咁啊，若是话嗰啲小财鬼咧，嗱，好似嗰啲山川嘅神庙啊，或者城隍土地啊，咁啊，佢走唔走咧？所谓一年几个大嘅季节，都有好多人咧拜下佢啊，或起啲嘅食下啦。咁啊，即使平常早晚咧。咁啊，鄉村嗰啲人啊，咁啊，亦都會對佢咧燒住香。咁啊，雖則佢唔係好大啊，但係佢啲福都多少噶。咁啊，佢就小財鬼啦。嗱，咁啊，無財鬼咧，話明係無財，咁啊，即而係惡鬼啦。嗱，咁啊，惡鬼咧就最痛苦噶，佢有呢個內障啊，咁啊，亦有呢個外障。嗱，咁乜嘢係惡鬼嘅內障咧？就係佢呢個肚啊！大到好似个山咁，啊，好似佢呢个喉咙啊， 好似呢个针锋之势啊，似得我哋连衫都好针嗰个尖尖个地方咁细啊。咁啊，佢嘅脚咧，好似一条幼草粒咁幼，佢呢个针咧，好似一棵枯树咁啦，冇半点嘅生气。佢呢个口啊，常常吐马火，佢发出嚟嘅阴声咧，闪杀啦。好似嗰啲烂车发出嘅阴声一样，都系属于呢个恶鬼嘅内脏啊！嗱，咁啊，恶鬼嘅外脏咧，就话个肚非饮食之时，即使有人供养个好嘅饮食啊，都变成火炭浓热啊，或者变成屎尿，等佢要食都食唔落嘅。咁啊，原则嘅点解佢堕于呢个恶鬼度咧？就因为生前不孝顺父母，所谓为富及人啊，或者门中毒食，即系嗰啲物质物品咧系大众所有嘅，咁啊就静静地攞嚟咧瞒住大众啊，咁啊归于你自己所有嘅毒食，咁啊如是嘅因咧，所以就堕于呢个恶鬼啦。嗱，咁啊畜生咧，咁啊大家都知道啦，猪啊、牛啊、鸡啊、鸭啊、鹅啊，我哋人所食嘅咧，一般咧都系呢几样，都系属于畜生。嗱，咁啊，点解会堕于畜生啊？俾人嘅杀害咧，属于还债啊！你畜生喜欢偷盗，或者咧系拐骗啊，或者借债不还，所以就堕于生。咁啊，此人命中之后，既堕畜生啦。咁啊，为人所杀啊，人哋剥佢个皮，拆佢个骨啊，食佢个肉，咁啊以此咧嚟到还佢畜生啊，咁啊欠人哋呢个心田之债。嗱，咁啊畜生亦都有福报噶，好似呢个龙王出世时个弓箭流光都系现成嘅，佢饮食又系现成嘅，身修法味亦都系现成嘅。但是有样的罪过，不论他的真修法力怎样完成，他压到最后一口，他就变成这个虾望，他就不能吃了。那如果那些没福的畜生就要自己去找食，乃至有很多那些畜生或者食屎或者食那些泥土，即使怎样踏破荒山，他都找不到食，食唔饱啊！呢啲就叫做冇福报嘅生。咁盲聋就阴眼，咁盲就系两只眼咧睇唔到啊，咁就叫做盲。此就系由于前生啊，所谓借呢个佛前灯，咁啊人哋点灯供佛咧，你就偏偏啊熄咗佢。嗱，咁啊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噶喎。嗱，我啊真系奉劝一句啊，我见过好多。就是回来香港这几年我所住的地方呢，就不用说哪一间了。真的你点着个佛灯呢，它就偏偏生了你。你火头开着一个令箭，它就生了你了。就何苦啊，那些香油是十方施主送来的。那么十方施主送来的为什么呢？它就是供养佛嘛。那点这个佛前灯呢？那么除了油灯之外，咁啊，电灯就唔关嘅事，咁啊都要俾电灯费啦。咁啊，嗰啲电灯费亦系十方施主送来嘅啫。咁啊，我哋出家人啊，和尚响自己屋企啊，带埋钱嚟出家，咁点呢个佛前灯咧？咁啊，亦系十方施主送嚟噶。咁啊，既然十方施主送嚟嘅净珠，咁啊供养佛前灯啦。咁啊，如果日头好天啦，咁啊光明普照。咁啊，为就悭少少电啦，咁你悭一阵间咧，咁都无可厚非啦。本来都系唔啱啦，咁咧仲算系过得去，因为好天啦，咁啊太阳光猛都照得个佛殿好清楚，咁你就少点一阵间啦，都叫做勉强通过啦。咁啊夜晚都冇太阳啦，又黑麻麻，连月亮都冇啦，咁你话个佛殿啊唔点一盏灯啊，咁啊影真啊睡三宝唔住噶嘛。所以我就对于呢个佛前灯夜晚啊，应该咧要光明。咁啊一盏唔够就点够两盏，如果地方大啊。咁啊如果地方细嘅咧，你都唔好点嗰啲咧最细火嘅灯盏。 哎、你就點過五十火啦。咁啊，等到佛像啊都光光猛猛，起碼你入到佛殿啦，無論響任何一個角落，你卧高個頭啊，都見到佛像啦、啊，五官端正啊，即見得清清楚楚，咁先至可以對得住自己啊呢、這個本心啦、啊。所以凡係遮佛前燈，都是感受这个盲眼之报啊。那或者呢有人就学经啊，你种种办法呢令到他就学不成啊。那如果有人想讲经啊，咁亦都有人发心啦，咁请法师讲经呢，你就偏偏出尽办法啦，令到呢个发心者退心，从此呢唔请法师讲经啊，咁如是个恶因啊，咁就是感到啦呢个有生之年都是盲眼之报啊。那或者以这个邪见来施法，所谓非法你说为法了，正式的佛法你反而当它为非法，那么盲这个人天的眼目都是属于招到呢这个盲眼之报。那么聋呢，这个耳仔就听不到呢，那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报应呢？就是人家讲经或者听经啊，要大家静静地啦，啊你又偏偏就嘈嘈吵吵要打岔，咁啊令呢个讲嘅讲唔清啊，啊令呢个听嘅咧亦都听唔明，所以就感到呢个聋耳之报。嗱、啊，所以大家听经啦，咁未曾开始之前，你都可以听两句啦。其实一入到呢个法堂啊，要规矩就唔应该讲话噶啦，应该就好好地坐响住。就等法师咧来到僧座，咁啊，即使你有阵时有必要，你要讲两句啲细细声啊，咁啊，千万就唔好响呢个法堂里边咧，哇，指手画脚啊，张三啊，李四啊，咁啊，嘈喧花闭咧，都系属于聋耳之音啊。咁啊，如果正在讲紧经之时，等于话你来得迟啦，都已经系业障啊。咁你来得迟，你入嚟咪好好地静静地啦，咁你就坐低，咁就听经，咁啊千万就唔好啦，拉嗰啲凳啊，叮铃叮啷咁啊嘈生晒啊，而隔篱左右坐嘅咧，佢又唔通气喎，佢又唔睇自己个话头，佢又掹一凳咧让下，佢又嘈埋一份，咁啊呢啲咧都系嘈住人哋听经啊，都系感到呢个聋耳之报啊，所以丛林里边。最紧要就是讲这个规矩啊，所谓无规矩就不能成方圆，那么大致入到这个法堂啊，那么一定要遵守啊这个法堂的规矩啊，千万不要在这个法堂里面啊，那么嘈嘈吵吵。那么音就是这个口里面啊发出来的音声呢，它根本就不成为这个说话，等于说有其音但是没这个意思，人家怎样听呢都听不到啊。那哑呢直情这个口啊连声都不出，那就叫做哑。那么为什么会受如是的果报呢？那因为毁谤三宝啦，或者呢闹自己的父母，或者对于这个有德者呢你专门毁谤啊，尤其是有一类人啊，所谓叫做憎人富贵啊，就怨人贫，唯恐对方咧唔扑嘅，咁啊无论如何咧，要将佢赶尽杀绝啊！咁啊呢种咁样嘅恶因咧，日后就系堕于呢个阴哑之报。嗱，咁啊仲有呢个世事变通，佛前佛生在呢个北区庐州，冇佛法啦。以共这个无想天四种呢，加上这个盲聋音哑，共成就是八种。那冤憎会苦，那凡是彼此有冤，那当然就不想见他啦，但是冤家路障啊，你偏偏要跟他碰头，当然彼此都是一件苦事。那爱别离苦，凡是都有他的父母，有他的叔伯或者兄弟姊妹，即使出家，咁啊亦有师祖啊、师父啊、师兄弟、师叔伯，亦都有佢呢个化缘道。咁啊，无论咧世俗嘅亲属，以及出家嘅法俗啊，生离死别之时，都系一件苦事啊。 亦都是任何人都在所难免，咁啊亦系一件好事，咁啊叫做爱别离苦啦。嗱，求不得苦就你想求，咁啊生活知识啲，咁啊偏偏自己冇福报就求唔到啊。嗱，你想求解脱，佢不但不解脱啊，都反而堕落，呢啲叫做求不得苦。嗱，五阴炽盛就系说明咧种种苦点过去受，就系、是、由呢个五阴炽盛啊。嗱，五阴咧，在呢个积阴呢方面，就不离呢个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，名为佢哋积阴。嗱，咁啊，地大之性，我哋骨痛咧，全身骨痛啊。嗱，若是话水大之性，咁啊，或者就肿胀啊。若是火大之性咧，咁啊，发高烧。若是风大之性咧，咁啊，风寒啊，或者半身不遂，都系属于呢个积阴嘅炽盛。若是话受阴炽盛，我哋领纳前景之时，种种嘅苦恼逼迫啊。嗱，上阴炽盛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烦恼增加。若是话行阴炽盛咧，就广作不断啊。若是话最后呢个积阴炽盛咧，就系、是、对境执着。嗱，今日五阴就系、是、积心而发，第一个积法就是、我哋嘅积学子啦。嗱，咁啊受想行积咧，就是我哋的感受啊，说明我哋的人除了有呢个肉体识学子之外，我哋仲有呢个受想行识咧，呢、这个心里的感受。嗱，咁啊，既然识心而发，和合而成咧，有呢个识学子，有我哋的感受，因此咧，有关冤憎会苦、爱别离苦啊、求不得苦，种种的灾难咧，都因为有我呢个躯壳，咁啊，亦有呢、这个。知觉啊，先至感到咧呢、这个种种嘅痛苦，咁啊降临咧自己呢个身上。嗱，佢话大小诸患同时解脱，唔论任何一种苦，小患就伤身啊，大患就害命。现在由于呢个持咒力故，咁啊一切之苦咧都同时得以解脱。嗱，乃至贼难、兵难、王难、玉难、风火水难。饥渴唔同都应然消散啊！说明此个神咒咁妙力，能够免一切嘅痛苦。嗱，咁啊，讲到此处，而家嚟已到啊，向下问唱，付于明日。